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东野圭吾原著，光和积木制作，新经典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第九集。 看店的松浦双眼圆睁， 请问究竟有什么事？ 啊，请问老板娘在吗？ 在。 可以麻烦你叫他一下吗？ 松浦露出了惊讶的表情，将身后的格子门拉开了一点。 警察来了！ 里边传出了声响，格子门开得更大了。身穿白色针织上衣与牛仔裤的弥生子走了出来。他皱着眉，望向刑警们。 有什么事？ 啊，可以耽误你一点时间吗？有事想请教一下。 可以是可以。什么事呢？ 想请你跟我们一道出去一下，到那边的咖啡馆，不会花太多时间。 好。 桐原弥生子虽然这么回答，但他的表情却略显不悦。他随后穿上凉鞋，怯怯地瞄了松浦一眼。替原将这一切都看在了眼里。那两名警察带着弥生子离去，他们一出门，替原便靠近了柜台。 哦，我也有事想请教松浦先生。 什么事？ 松浦的脸上虽然带着友善的笑容，却显得有所防备。 命案那天的事，我们调查之后发现，有些事与你的话互相矛盾。 替原故意说得很慢。 矛盾？ 松浦的笑容看起来有点僵。替原说出住在训的女顾客的证词，松浦听着听着，脸上的微笑完全消失了。 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贵店一直营业到七点，可是有人说五点半到六点半之间店门上了锁，这怎么说都很奇怪，不是吗？ 替原直视着松浦的眼睛。 那时候。 松浦双臂抱胸，说了这句话之后，啪的一下双手护膝。 对了，是那时候，我想起来了，我进了保险库。 保险库？ 啊，在里面的保险库，我想我曾经说过，客人寄放的物品特别贵重的我们都放在那里。等一下你们看过之后就知道，那就像做有锁的坚固仓库。我想确认一些事情就到里面去了，在那里面有时会听不见呼叫铃。 像这种时候都没有人看店的吗？ 啊，平常有老板在，但那时只有我一个人就把门锁了。 老板娘和大儿子呢？ 他们都在客厅。 哦，既然这样，他们俩一定都听到呼叫铃了吧？ 啊，这个…… 松浦半张着嘴，沉默了几秒。 啊，他们是在里面的房间看电视，可能没听到。 替原望着松浦颧骨突出的脸，向古贺说道：“ 你去按一下铃。” 好。 古贺走到门外。蜂鸣声旋即在头顶响起，声音可以用略显刺耳来形容。 嗯，声音很大嘛。我想就算看电视再专注，也不可能听不到吧。 松浦的表情变了，却扭曲着脸露出了苦笑。 老板娘向来完全不碰生意，即使有客人来，她也很少招呼，小亮也从来不看店的。那时他们也许听到了蜂鸣声，但置之不理。 哦，置之不理啊。 不管是那个叫弥生子的女人，还是那个叫亮司的男孩，的确都不像会帮忙照料店里生意的样子。 请问警察先生，你们在怀疑我吗？你们好像在说是我杀了老板。 没事没事。 替原挥了挥手， 一旦发现有矛盾，不管是什么鸡毛蒜皮的小事都得调查清楚，这是我们办案的基本要求。如果你们能明白这一点，我们就好办事了。 松浦露出泛黄的牙齿，挖苦地说道： 是吗？不过不管警方怎么怀疑，我都无所谓。 说不上怀疑，不过最好还是有明确的证据可以证明。那么那天六点到七点之间，有没有什么可以证实你的确在店里的呢？ 六点到七点，老板娘和小亮可以当证人，这样不行吗？ 所谓的证人，最好是完全无关的人。 这种说法简直是把我们当共犯。 松浦怒目圆睁。 刑警必须考虑所有的可能性。 笑死人了，杀了老板对我又没有什么好处，老板虽然在外面挥霍无度，可是根本没有什么财产。 替原没有作答，只是微笑以对。他心中想，让松浦一气之下多露点口风也不错，但是松浦却没有再多说什么。 六点到七点，如果是通电话算不算？ 电话和谁啊？ 工会的人，讨论下个月聚会的事儿。 电话是松浦先生打过去的？ 这个嘛，不是，是他们打过来的。 几点？ 第一个是六点，差不多过了三十分钟又打了一次。 打了两次？ 是的。 替原在脑海里整理着时间轴。如果松浦所言属实，那么六点到六点半左右他便有不在场的证明。他以此为前提思考着松浦行凶的可能性。他得出的结论是很难。替原问了工会来电者的姓名和联系方式，松浦拿出名片夹寻找。就在这时，楼梯的门开了，稍微打开的门缝中露出了男孩的脸。发现替原的视线，亮司立刻把门关上，随后传来快步上楼的脚步声。 哦，少东家也在啊？ 哎，啊，刚刚放学回来了。 替原指着楼梯问： 我可以上去一下吗？ 去二楼？ 嗯， 这个我想应该没什么关系吧。 查完工会联系方式，请松浦先生带你去看看保险库。 替原吩咐古贺，然后开始脱鞋，打开门，抬头看向楼梯，昏昏暗暗的，充满了像是涂墙灰泥的气味。木质楼梯的表面，多年来被袜子磨得又黑又亮。替原扶着墙，小心翼翼地上楼。来到楼梯尽头，两个房间隔着狭窄的走廊相对，一边是合适拉门，一边是格子门。走廊尽头也有一道门，但多半不是储藏室，就是卫生间。 梁四军，我是警察，可以问你几个问题吗？ 替原站在走廊上问道。等了一会儿没有回应，替原吸了一口气，准备再次询问。忽然从拉门那边传来了咔嗒一声，替原打开拉门，亮司坐在书桌前，只看得到他的背影。 可以打扰一下吗？ 替原走进房间，那是一间六叠大小的合适房间，应是面向西南，充足的日光从窗户洒进来。 我什么都不知道。 亮司背对着他说道。 啊，没关系，不知道的事说不知道就是，我只是作为参考。我可以坐这里吗？ 替原指着榻榻米上的坐垫。亮司回头看了一眼。 请坐。 啊，替原盘腿坐下，抬头看着坐在椅子上的男孩。 你爸爸的事真的很可怜。 亮司没有回应，还是背对着替原。替原观察了一下室内，房间整理的算是相当干净，就小学生的房间而言，甚至给人有点冷清的感觉。房内没有贴山口百惠或樱田纯子的海报，也没有装饰超级跑车图片， 书架上没有漫画，只有百科全书、汽车的构造、电视的构造等儿童科普书籍。引起替原注意的是挂在墙上的画框。 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